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《龙骨焚香》第九篇，十人一笑，第十三集。孟千姿的眼睛里是滴过亮子的，不过亮子只能看个大致，没有办法支撑他看到更多的细节。他也有手电，就在背包里，但现下性命攸关，他腾不出手去拿。这不是什么冰坨，这是个人，全身挂上了冰，一年又一年白霜尽覆，如果不是掉下来抱住了，又喝上了热气，只从上头往下看，会真的以为这只是一个冰吊锤。孟千姿脑子里嗡嗡的，他想往上爬，但人在半空不好借力，心里又止不住发慌，试着攀踩了几次，脚下都打滑，有一次甚至险些滑坠下去。而且这一再的尝试带动了锁链，一人一冰尸搂在一起，在这黑暗的寂静和空旷中悠悠摆荡，这场景真是只想想就要透不过气来。太冷了，手指都已经冻得僵硬麻木。孟千姿尽量把手缩进衣袖里，靠着双腿和双臂的力量去搂紧冰尸。皮肤是不能裸露着抓住冰面的，不然抓着抓着就会冻粘在一起，扯都扯不下来。他气喘更急，呼出的大蓬白气一再融掉冰面的白霜，使得他能看到更多。这个女人是头上脚下正像挂在这儿的，脖子上缠了一圈锁链，但不是被吊死的。活活吊死的人一般会舌尖外露，眼球突出，但她没有，大概率是先被杀再被吊的。 我大概猜到是谁了，段太婆失踪时年逾七旬，确实已经苍老了，年龄对得上。阎罗亲口承认过杀死了段太婆，大娘娘做过一个关于段太婆的梦，曾红着眼圈说段娘娘死得不安生，上不着天下不着地，每天都很辛苦。原来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是这个意思。阎罗为什么要杀死段太婆呢？这一路进山场需要用到山鬼的地方很多，能痛下杀手只能说明一件事，他想要的都拿到了，段太婆对他来说没有利用价值了。阎罗是在这儿拿到的麒麟精的吗？不是说飘移地窟里的那些葡萄串才是麒麟精吗？还有理论上都到这儿了，那口箱子对阎罗来说也已经没有价值了，那口箱子又被弃置在哪儿呢？ 倪秋慧只比唐玉茹小一岁，前些日子刚过完65岁生日。她身子单薄，个头也小，被一众山户拥在中间，不像能发号施令的山妓，反像是个干杂物打下手的小老太太。江恋生怕自己找错了人，跟边上的人一再确认之后，才朝着他走过去。开门见山，自报家门，表示这趟救援他也想参加。倪秋慧脖子上挂了一个没有镜腿的链条老花镜，他把老花镜拿到眼前，眯缝着眼睛看了江恋半天。 哦，你就是江恋呀。 感觉我虽然还未见全七位姑婆，但七位姑婆怕是连我的星座都搞清楚了。 这个是沈先生吧？ 我也想一起去啊！我虽然不能打，也跑不快，但是…… 我懂，办事不能只靠拳头，还得有一两个脑子好使，能提供意见的。想去就去吧，反正什么线索都没有。到了那儿也是摸着石头过河。 说完，佝偻着身子慢悠悠地去吩咐别人了。神棍看着他的背影，不觉一阵失望。 老实说，他对泥鳅会是抱了一定的期许的，毕竟是能和段文熙比肩的人，没想到居然稀疏平常到这个份儿上。他捅了捅江恋， 这三姑婆真是山鸡，看着不像啊。 是就是，哪有什么像不像的，也许人家真人不露相呢。 出发前，除了自带的山鬼箩筐外，山户又统一去物资处领取了额外装备。说是物资处，其实只是一个略大一点的帐篷，里头堆着牦牛新驮进来的器械，大多是枪支和喷火器，也有便携式的刀具、钻具什么的。江恋也去了，到了才发现，在那负责登记发放的居然是陶田。 你也在这儿啊？ 是，我不够格去搜救，所以做点后勤工作。 陶田垂下眼帘，有点不自然地说。江恋觉得陶田有点让人捉摸不透。 按理说，人跟人应该是越来越熟的，我们还一道经历过凶险，怎么现在反而这么生疏客气呢？ 不过这想法只是一闪而过，他瞧向帐篷内形形色色的物资。 哎，有好吃的吗？ 啊，哦，有能量棒，你是干量不够吗？ 不是，嘴馋，想吃点别的。老是能量棒，你们就不能准备点别的？哎呀，山里头这么枯燥，吃的还这么没劲。 真没有，我下次注意一下。 陶天有点局促，耳根处稍稍泛了红。江恋想起神棍那一大包花花绿绿的零食，又回来找他讨。神棍大为紧张，拿睡袋把一堆零食裹了个死紧。 哎，干嘛？我不是给你一袋虾条了吗？哎，小恋恋，你也不能太贪心啊。 哎呀，我不是为我要，千姿在里头，24小时没吃过别的。他是你领导，人家安排你住五星级酒店，还给你配了这么时尚的眼镜，嗯？ 言下之意是，你掂量着看吧。神棍忍痛，又交了一袋锅巴出去。江恋拉开包，那袋虾条也在里头。因着高原反应，袋子都胀得圆鼓鼓的，发出轻微的塑料响。他把锅巴也往里塞。 两袋都给他，不会出事了吧？他应该不会出事吧？ 和景如斯一样，泥鳅会点了20个人，再加上江恋、神棍，一共23个。一行人尽量轻装快行，趁着天还没黑往山上去了。泥鳅会心事重重，他盯着黄松问了半天，也没问出有价值的来。这趟救援心里连个大致的谱都没有，只能走一步看一步，这种感觉相当不好。领头的不说话，众山户也就自然不敢吭声，只有神棍絮絮叨叨，一直跟江恋说起自己的问题。 哎，你说我是怎么想的啊？怎么就当了叛徒了呢？ 能把主语给用对吗？说过多少次了，那个不是你，顶多是你老祖宗。 哎呀，反正差不多。还有啊，矿祖那口述，我真的觉得是我写的。 唉，不可能是你写的，上古的时候连字都没有，哪有文言文啊？那篇矿祖口述是矿家后人用自己熟悉的文言词法翻录出来的，你最多是知道那篇口述的内容，然后呢，下意识地按照那半文半白的行文往下顺了几句。 是啊，但是我怎么会知道口述的内容呢？难道我就是矿祖？我跟矿小姐是一家人？是矿家人把我扔在小村村村口的？ 唉，这人啊，真是当局者迷，分析起别人来一套套，一到自己就犯迷糊。 你醒醒吧， 邝家人都快断代了。你被遗弃的时候，我干爷带着邝云央在南阳开超市呢。哎，不过你确实是提醒了我。 提醒你什么了？ 这个邝祖知道的太多了。你想想，他只不过是个小工匠，还是个被迫变节的，别说权力核心层了，连外环都算不上。鸟尽弓藏，这种人被利用完之后能保全一条命就已经很幸运了，蚩尤方怎么可能还对他委以重任，让他知道这么多秘密呢？商鬼、水鬼尚且被蒙在鼓里，一个小工匠居然知道凤凰眼、昆仑天梯、麒麟经，这是不是太不合常理了？这么大的秘密被他仔细打听就打听出来了，蚩尤方的保密工作是不是做得也太差了？ 是啊，这么简单的道理我怎么没想到啊？那你的意思是？ 这里头应该还有一个人，地位不低，邝祖的那份口述八成是出自那个人。 啊？这人又是谁呀？我吗？我不是已经暴露了吗？被皇帝一方开膛破肚了吗？ 哎呀，你先别着急自认叛徒，截止目前你也只是看到了一些场景而已。就像你说的，一个人拿刀砍人，可能是行凶，可能是自卫，也有可能是见义勇为。 话未说完，前队徐徐停下。很快有话传过来，说是原地休息五分钟。五分钟，江恋连坐都懒得坐，他极目下望，恰好能看到山脚下的那个湖。天色已经有点暗了，但湖面上还是隐约出现了群山的倒影。江恋正看得出神，眼角余光忽然瞥到了泥鳅会，他站在山崖边，又拿着那个链条眼镜，也在看山脚下的那个湖。 哼，这个三姑婆可真有意思，难不成高度近视？做山祭的需要经常进山，眼睛却不好使。 江恋失笑，他移开目光看向别处，哪知过了一会儿，转回来时发现泥鳅会还在看。这还不止，他身边的人也渐次站起，向着那边的湖指指点点。江恋听到有人嘀咕：“ 是不一样，确实不一样。”“ 什么不一样？” 江恋再次看向那湖面，看着看着，心头猛然一跳，湖面上的倒影跟边上矗立着的山居然是不一样的。也就是说，湖面上的倒影看似是湖畔的山的倒影，乍一看也确实有几分像，但仔细看就知道其实不是。他急忙吩咐神棍：“ 那张路线图呢？拿来给我。” 神棍不明所以，抽了递给他。江恋迅速展开，和水里的倒影反复对比，而这一次几乎完全对上了。明白了，前人早已经预料到山形会发生改变，或者说前人自己已经大刀阔斧地改了山形，但他们把真正的山形放进了湖水里，也不知道是用了什么手法，使得这真正的山形可以厚重到压盖过山的倒影而清晰地呈现出来。这样后人在依图找山时不需要找到形状一致的，眼睛得透过表象去看影，只要影对了，这山就是对的。哪怕影是狭长而山是矮圆的，没关系，在这矮圆的山里找对应的方位。江恋手持着图，迅速去对应湖里的山形，时而后退，时而往边上走。很快，所有人的目光都投注到了他的身上，江恋的手心都出汗了。 是这座，是这座没错。虽然我们身在此山中，但只要对比一下左右两侧的山形就会知道，阎罗的最终目的地就是这座山。 他快步走向泥鳅会，也来不及解释这图的由来，先问站在边上的黄松：“ 你说的那两个洞口 距离这儿还有多远？ 还得走三刻钟。 江炼索性指向图上的那山。 你看啊，我们在这儿，山有这么高。那两个洞口的大致方位，你觉得在哪儿？ 这儿吧。 黄松迟疑了一下，指头在纸面上挪移。他指的方位恰恰是那四个字，昆仑天梯。 应该不是巧合，那两个长口就是进天梯的入口。 天快擦黑时，一行人到达长口处，长口外还留了两个山户值守，这两人冻得缩头缩脑，蜷着身子插着手。两人急急迎上来，不待泥鳅会发问，先报告情况。 三姑婆，早几个小时很奇怪，这山好像在颤，站着感觉不到，全身趴在地上就能觉得出，好像山里头有什么变化似的。 又拿来一条断绳给他看。 七姑婆之前说会把粘纸缠在绳上给我们传递信息，起先我们怎么拽都拽不出来，后来拽出来了，是断的，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咬断的。 泥鳅会接过断绳，看了一会儿之后，又俯身去看长口。他第一次看到这长口，也说不出有什么不对。再说了，山里头的变化，从这长口也看不出来。 还是先得派人焊个洞。 话音未落，四周一片寂静，没人说话。若是点到自己，那没二话，袖子一卷就进，但若没点到，什么八人队，什么血迹，早就传得沸沸扬扬，人人心头都带三分怵，不想主动请这个缨。江炼四下看了看， 那我去吧。 他没有勉强，是真的想进，怎么说也是山鬼自己的事儿，反而是外人先行，泥鳅会脸上有点挂不住。 我跟你一起吧，这是山地，有山鬼在会妥当点。 我也想进啊。 泥鳅会这阵子对神棍的事儿也风闻不少，知道某些普普通通物件在他眼里很可能就是典故或者突破口，所以也不阻止。 行，那我们三个头阵。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